第四集，猪下水。到了酒店，许少卿扶着他进了房间以后，插卡开灯，安里就直奔着床铺摇晃着趴下去了。许少卿头一次在1208对安里的睡眠喜闻乐见，他走过去抓住安里的脚腕给他脱鞋子。 哟，瞧你醉的还能干什么呀？ 什么都能干。 哼，什么都能干，你行吗？ 哼 哼，不行也没关系啊，换我来。嗯， 我行，我今天都专门吃那个了。 安里又扯着许少卿的领带拎上来要亲亲，许少卿不给他亲，反而顺势压住了他的手腕在头顶上。安里皱眉不满地看着许少卿，却软塌塌的挣脱不开，嘴角就绷起来了。 可爱，我的小李鱼儿，瞧你这样怎么了呀？算了吧。 我说了我能。 OK。 你过来，给我亲亲。 宝贝儿，我想你了。 你先让我来。 哼，安里现在也是小坏蛋了，是我带坏的。 你要去洗洗吗？ 你先能。我操！不可能，不能够。不科学。 安里看着他惊呆的样子，觉得他是害怕了，于是屈身向前摸摸他的脸。 别怕，我有经验，我舍不得欺负你的，我会轻轻的。 你喝多了也不影响身体机能，这么快啊？ 嗯，我说了嘛，我可以的。要不我也不会跟你喝酒啊，我又不傻。 我傻。 许少卿下了床溜进了洗手间，关上门以后他想啃指甲但忍住了。 普兰 A， 把他喝趴下，一觉醒来到天亮，时机过了，我为他惋惜但无能为力。由于我多余的恻隐之心破产了。普兰 B，把他喝高，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为他惋惜但也无能为力。但现在风险发生了，他居然能行。普兰 C， 再骗他一次。嗯，下次我就不该对他仁慈，该给他喝趴下去失去意识为止。要不是他突然提什么小赌，但他明明已经醉得很厉害了，怎么可能还可以呢？他那种小身板。嗯，这不对劲。根据我的亲身经历，喝多了应该是不行的呀。连我这种天生强壮的体质都不行，他怎么能？难道烤腰子真的有那种神奇的功效？嗯，哎呀，现在怎么办啊？ 许少卿思索了一会儿，打开柜子拿出鸭梨试了试手感，要说像是有那么点儿，不过还是能感觉到不一样。许少卿越是越觉得不靠谱。 不，主要安里现在只是喝多了，和上次智障一样的状态完全不同，就算这玩意儿再写实，可是方位总有差异吧。安里虽然是笨了一点，但他毕竟不是傻呀。 你怎么没开水啊？要不要我帮忙？ 死床上等着。 外面没声了，过了很久他打开门走出去，从墙角偷窥床上。安里坐在床边正盯着他，给他吓得头皮发麻。安里看起来本来昏昏欲睡了，但看见许少卿的身影立刻就打起了精神。 嗯，你怎么连裤子都没脱？你好慢啊。 许少卿又钻回洗手间去了，他终于还是把手指甲伸进嘴里了。 直接出去承认反悔不就行了？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有的时候真的没必要这样死撑面子。我又没有义务给他重温旧梦，是他自己忘了，他活该。我 凭什么就得二次奉献？对，活该！呸！ 你说我要什么你都会答应的，那你说话算吗？ 许少卿，怎么好像你就该给安里亚一样？那是他该觊觎的东西吗？心虚个屁！大声拒绝他！布兰蒂，老子他妈的就不想了，怎么样？嗯？ 许少卿打好主意，就准备把亚里洗了收起来。这时门开了，安里扶着门把手走了进来。 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憋不住了，酒喝多了，我得走个肾。 安里停住话头，目光落在许少卿手上。安里凝神注视着手上的东西并思考，看了一段时间后，安里就出去把门关上了。过了一阵，许少卿才走出了洗手间，走到床边，他看见安里用被子把自己团成一团包着，脸都没露。他爬上床揪被子，而安里挣扎把被子团得死紧，许少卿就把他整个抱起来，强迫他翻过壳来对着自己。安里的脸憋得红扑扑的，醉态的热情和失望的冷淡矛盾地出现在他的脸上。 要听解释吗？ 你不需要压力，你有我，那东西是给我用的。 许少卿没说话，表示默认。 录音里那个也是雷吗？ 是我，是我控制了他。 那我可真他妈是要傻了，那玩意儿和猪下水都分不清。 许少卿很恼怒，这混蛋喝多了嘴怎么还这么损？但他破天荒没对回去。安里鼻子又抽着气吸动了两下，翻过身继续背对着许少卿。 不至于啊，不怪你，这我不能怪你，这事本来就和你没关系。 瞧，你这不是都懂吗？那不就没事了。 过了会儿，安里歪歪斜斜地站起来，拎着外套抱起小蛋糕。 那我回家了。 哎，你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是你死说活说也非拉着不让我走，执意要压我不可。我一直想了个办法让你能舒服点。 那你录音也是为了让我舒服点？你总骗我，上次骗我，今天为了骗我还让我喝那么多酒，你还想继续蒙我是不是？我玩不过你，那我不跟你在一起了，我走了。 听到这话，许少卿愣着看了他一会儿，就跳下床，把蛋糕和衣服从他手里夺过来放下，抓住他的手腕。 你说什么呢？又要分了？就因为这个？ 什么叫就因为这个？我他妈被你骗得团团转，难道是应该的？ 不在一起这种话你随便就能说，难道就是应该的？ 你怎么看出我是随便说的？我就是不要，放手。 我那天可仁至义尽了吧？我是在帮你，而且录音也是你自己偷听的，你自己先误会的。 啊，你从来都没有错，你说的对，你怎么说你都对，好吧？对对对，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了，累。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就是要走了，我要回家。 许少卿拦着安里的身子，他就盯着大门，弓着腰执意往门口用力走，像是一个顶着暴风雪勇敢前行的旅人。许少卿拦腰抱紧他。 我不懂，怎么不跟你呀就过不去了？明明一开始我就是上面的，你不早都认了吗？ 对，你就是不懂，你从来都不懂。我今年已经36了，我比你大9岁，可你他妈还拿我当傻子算。 说到这儿，醉鬼似乎更加力大无穷，不顾一切抓住柜子用力地往前挪动，大衣和蛋糕都不要了。 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行了， 许少卿干脆直接把他从地上拔起来，扔在床上压上去。 好，这回是真的，行吧。你等着。 许少卿腾的一下站起身，走到洗手间里去了。 在下小山鸡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言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正在热播。